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下2摄氏度，夜间有3-4级偏北风，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夜间气温较低，而且偏北风较明显，体感非常寒冷，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东风2-3级，气温零下3到零下2摄氏度，相对湿度4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摄氏度，零下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啊带来一个盘点的话题。盘点什么呢？盘点在过去的2017年的啊，各个出版机构、各家出版社以及各个的这种和图书有关的一些单位，他们的年度好书的情况。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样的年度好书啊，它是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品牌。虽然这个品牌诞生的时间并不是有几十年，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熟悉和喜爱它了。特别是那些对历史题材感兴趣的书友啊，或者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三个字就说，哦，是他们呀。那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品牌，哪一个系列呢？今天要为大家盘点的是201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的年度好书。首先呢，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呢是资深编辑出版人，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甲骨文这个系列的创始人，他就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段其刚先生。你好，段先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刚才说到了甲骨文，你们很年轻，但是很有知名度。 嗯，还好。 哎，来说一说吧，为什么那么多喜欢历史题材的这个书友啊，还有听众朋友啊，他们对你们甲骨文那么热衷呢？而且我知道我周围啊有不少朋友是你们甲骨文的粉丝。 嗯嗯。我觉得原因可能无外乎这么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从内容上来讲，其实我之前来过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话题，就是说之前在国内确实很少有某一个品牌集中的来翻译介绍国外关于这个世界史这样一个大历史范畴里面的这种书籍。那么甲骨文作为一家一个集中介绍这种图书的品牌，我觉得给读者的印象啊可能是比较深刻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没错。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从装帧设计的角度来讲，那么甲骨文的设计师也给读者以格外的惊喜。那么有非常多的读者说，我买你们的书是冲着你们的封面设计来的啊。 完了 完了 完了，把自己放坑里了。刚前面刚说的内容好，现在就是颜值高了，重要的看颜值。 有读者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女性读者，我接触过一些我们在微博上的这个互动啊，有读者就说，因为女性读者相对来讲对这种比较枯燥的有历史的内容呢没有那么 大的兴趣啊，当然也有很多感兴趣的啊，但是有一部分确实没有那么大兴趣。但是他说了，说我对内容没有太大兴趣，但是我被你们的封面设计吸引了，所以我也要买。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是内容比较独特，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大历史的题材集中推出，第二个呢是颜值高。除此以外啊，段金刚，你认为大家喜欢甲骨文的书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可以分析的理由吗？ 可以分析理由，其他的我想可能还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说，虽然其实大历史的东西在国内的众多的出版社里面持续的也都有介绍，在甲骨文这个品牌产生之前，很多出版社也出版类似的书。那么我想我们的书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受到如此多的读者的喜爱，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在选书的时候相对来讲我们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独特的视角，因为类似的事件有好多书都在讲解。那么什么样的书能够吸引大家呢？我相信啊，一定要有独特的视角，给读者以独特的启发。 哎，说到这一点啊，我虽然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同时我也是甲骨文系列的粉丝。我把我啊成为粉丝的一个心中啊，这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来说一说。那么平常啊，我去看一本历史书，尤其是比如说我去看中国历史，可能呢在我接触的图书当中啊，中国人写的书非常的多，那么全面深厚，也非常有底蕴。 对， 但是呢在我接触了甲骨文的图书以后，我突然发现，哦，原来外国人也会写康熙王朝，也会写中国的这个茶叶啊，也会写丝绸之路，也会写中国人自己引以为豪的很多的历史的题材。那么虽然他们的描述和我以往看到的描述不太一样，但是能够让我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更广阔的去认识这个世界，其实这是甲骨文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一点。 对，其实读者可能也能够慢慢的这几年感觉越来越明显，就是在甲骨文的图书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海外中国史啊，就是国外包括日本的、欧美的啊，甚至德国的，我们都有，就是关于这个外国人然后写中国的历史。就像刚才您讲的这个，其实你说这段历史最熟悉的当然是中国人，老外写其实总是有一个隔膜在的啊，有些东西呢写的不会那么的深入，或者说跟我们的体验跟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没有那么相符。 对， 但是啊，我觉得外国的这些学者也好，或者是一些记者也好，他写的东西呢，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他的视野不太一样啊。他从一个国外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他有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来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某一个事件，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可以提供一个多面的这样一种解读，丰富我们的理解。 对，而且说到了这个历史啊，其实我们现代人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当时的历史的真相，只能说我们是无限的去接近。 对， 而正是因为甲骨文的这样的一些书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去了解当时的历史，对于很多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在阅读过程当中可能会解开了心中的好多谜团。然后刚才我说到了作为你们的读者我的一个感受，还有另外一个感受，你们的书的图啊，尤其是地图太多了，女性朋友和男性不一样，很多女性朋友是路盲路痴，你跟他说了在哪儿啊，如果不拿着地图对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我以前就经常看着看着书然后赶快去翻地图。你们的书自配地图非常多，非常详细。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要这么做，实际上是作者他本身配了很多地图 啊。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的地中海三部曲嘛。 对， 然后你们那套书真的给我感觉横空出世，不仅仅给我，给很多这种图书的销售者还有读者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时你们把现代的地中海的地图，还有包括当时的包括在不同的年代的这样的地图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这样的我记得那里面图只有至少得有十几张，因为好几年前的书嘛。特别特别多，有彩色的还有黑白的，各种各样都有。这个您刚才讲到的啊，这个图是当时原书啊，因为你们的书都很多都是引进版，就原书就带了这么丰富的插图了。 对对。 哦， 我们大多数的书里面的这种地图也好，彩色的其他的这种插图也好，基本上都是原书它就有。这其实反映了就是像您说的，其实从读者的角度是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些图的， 给我们这样的路盲的读者。 但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更早一点的这个中国学者自己的书呢，可能就这种地图 会放的比较少、 哦、 啊，我觉得这其实也反映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现代的图书产业的角度来讲，可能国外确实比我们还是他对读者的这种心理的揣摩，我觉得比我们要更好。当然，因为我们实际上在推出这些书之后，读者的反馈来讲，确实也像您刚才说的，不光是女性读者，包括很多男性读者，他也希望能够提供更丰富的这种图，甚至有一个读者，我们的忠实读者啊，我每一本书在做这个预告的时候，他会首先问我一句话。有没有插图？ 我问一下，这位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 男性，男性。 啊、哦，行，我本来总是认为我这个路盲啊，然后我这个分不清东南西北啊，然后是比较那个。不太好意思说的事儿，如果大家跟我一样的话，我也就不为这件事儿老心里面有点 对，因为 不好， 因为有些古代的东西，即便是男性读者，他也没有那么了解，他希望通过图来进一步的确定这个坐标是什么。 而且有一些我看到不仅仅有地图，有一些你们的插图其实都是很多的这种国外博物馆的那个藏品，比如就当时的某大战役的呀、这样的一些画呀，那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是地图，那些图片、那些插图也是原书带的，还是你们后配的呢？ 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原。书带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有些是我们配的。我们配的呢，就是有这么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原书自带的呢，其实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困难的，一个是联系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图片费用的困难。其实国外的一些很多博物馆这种图，它是要价是很高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配是因为。我们在推出了几年之后，我们就发现读者对于这种插图的需求或者他们的这种喜爱特别的强烈，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待会儿会讲的这个中国革命1925年5月20日这个书呢，其实原书是没有插图的啊，是我们自己给他配的，因为正好有讲中国的历史，其实这个图片呢，我们通过国内的一些图片社也能够在我们承受的范围内能够买到这样一些图片，所以我们就给他配上。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大家对图片的这种需求还是越来越强烈的。 我们刚才简单跟大家说了说甲骨文系列的图书的一些特点之后，那接下来既然已经说到书名了，我们就来把2017年甲骨文系列的年度好书的书单呈现给大家，有请段先生。 2017年呢，我们甲骨文出版的书的品种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我们评选的好书呢，也没有像大多数这个榜单里面说十大好书啊，我们评了五大好书啊。那么这五本书呢，我先把书名这样大概的介绍一下啊。一本是这个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啊，这是关于唐代，讲这个唐代历史的，它的作者是谭凯，现在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第二本呢叫中国革命1925年5月20日上海。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就知道了，实际上是五卅运动啊。但这本书实际上是从五卅运动展开，写整个的中国近代革命，一直到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啊，这么一个整段的历史。那么它的作者呢，我们之前实际上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就是《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作者约尔根奥斯特哈默。第三本是《南京1937：血战危城》。那么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我们无论是书啊还是电影啊电视剧啊，我们都看了很多。那么这本书实际上是讲了大屠杀之前的南京保卫战啊，这段历史呢可能读者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其实也有相关的著作。第四本是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啊，这个呢是讲这个45年啊，这个中国在这个抗日啊结束之后，然后面临一个内战，然后内战的当中呢，美国在里面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以及中国最终的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结局，跟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美国人自己做了一个分析。第五本呢是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那么这本书实际上是讲了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发动了这个介入了这个越南的战争里面去的啊，实际上是深陷这个越南战争的泥潭啊，是讲了这个越南战争的前奏，实际上是这样一本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带来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的2017年的年度好书盘点。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资深编辑出版人段秦刚先生。前面呢，段先生啊，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2017年的年度好书一共是有5本。段先生特别谦虚说，他们的书并不是很多，那么所以不能像很多的出版社啊出这样的这个几十本书的一个榜单。其实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家本身是有十大好书的榜单的，但是因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书籍呢其实并不太适合所有的普通人来阅读，有一些学术书籍。所以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段先生呢把甲骨文的年度好书跟大家做一个逐一的盘点。其实啊，虽然在过去的2017年啊，甲骨文的图书系列的图书出的并不是很多，但你们其实拿了好多奖，咱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我看了你们的这样的朋友圈也好呀，还有你们的公众号里面确实有好多的获奖的这样的书籍了。那来说一说啊，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让这五本书进入到了甲骨文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排行当中呢？这样的五本书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其实你们这样的题材甲骨文的书里面在以前的啊前几年的书籍当中也有涉猎，而且像抗战啊，像这个中国革命啊等等的这样的内容也有。为什么在今年特意的有这样的五本书入选了呢？是不是也把这五本书的一个上榜理由逐一的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咱们就从第一本书开始说起，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好，那其实我首先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总的一个这个选出这五本书的一个理由呢，基于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说读者的给我们的反馈因为我们在无论是从销售端的这个数据，还是我们在我们的微博微信端跟读者的互动我们会有一些读者对这个我们出版的书的一个反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媒体的这种反应上来讲，反响来讲，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有些书可能在媒体的月度的榜单啊，年度的榜单啊，甚至季度的榜单啊，都会有一定的反应包括有一些书评这样出来之后，在媒体在大众当中舆论当中的反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身也会有一些考量，就是说我们对这本书，我们在做这个策划营销然后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这本书的认识综合几方面的因素，我们选出了这样五本书。那么具体说一下每一本书它的入选的理由，或者我自己觉得关于这个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那么它的特色在于，关于中国的氏族门阀，实际上有很多书，我们国内的作者呢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那么这本书的特点，我觉得是这样两个。第一个就是它对于这个门阀大族的消亡它的这种真正的原因跟原来很多的论述不太相同。那么原来呢，大多数认为安史之乱这个导致了唐朝的这种由盛转衰，从而带来了这个门阀大族的消亡。那么他认为，在这本书里面，谭凯就认为实际的原因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呢是门阀大族在黄巢之乱之后在肉体上被消灭他认为安史之乱尽管导致了唐朝这样一个王朝的由盛转衰，但是实际上门阀大族呢，他有充分的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门阀大族并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这个逐渐的走向消亡，他真正的消亡是因为黄巢之乱呢，把这个绝大部分的门阀大族在肉体上消灭了 有点像欧洲当时的黑死病然后导致了欧洲的贵族皇族他们的这个人数那个巨减， 对， 所以也导致了当时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作者他在这个结论上就是他真正的原因的这种分析上呢，跟以往的很多的结论都不太一样，这是他的一个特色。那么另外这本书的还有一个另外的特色，就是他采用了定量分析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他运用了大量的这种唐时期的这种墓碑铭文他来研究这个门阀大族消亡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在他们的过程，这个也是这近几年关于这种历史著作里面，特别是关于门阀大族的这种分析里面很少见的这样一种定量分析的这样一个著作这本书呢本身在这个英文世界里面他也获了奖 这是关于这个中国门阀大族萧王他入选的这样一个理由。 哎，非常奇特的一个视角吧，可能很多人并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我刚才真是没有想到啊，居然门阀大族是因为和当时的绞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对，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比较学术的著作。 嗯 啊，但是因为关于唐代啊，关于门阀士族啊， 嗯， 其实中国人对这个话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这本书啊，不光是在学术界获得了很多的好评，那么普通读者对这本书啊也非常的感兴趣。 刚才段先生说到了啊，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年度好书五本啊，这个中国门阀大族的萧王是其中之一。你也说到了这样的书籍呢，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这个书普通人购买量也是非常大的，是吧？ 对对对。 哦，真是让人高兴，就是比较这个叫冷门的一个内容，居然有这么多喜爱历史的普通读者也喜欢。 我觉得这也反映了就是读者的这种怎么说，我觉得读者的这个阅读的层次也在不断的提高，他们对原来可能相对来讲枯燥的东西，可能是一个比较学术的东西，现在读者就是说只要这个话题感兴趣，对他来讲阅读上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我觉得呀，现在的读者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喜爱这个读书节目的听众啊，其实他们的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已经非常深入了，其实这都已经是很专业的一个领域了。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做甲骨文这几年，我的感受就是，作为出版人，一定不要低估读者的阅读能力啊！我觉得有时候出版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觉得哎，这书是不是太学术了？这书是不是太枯燥了？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说，这是不是读者想了解的内容？他如果想了解，这都不是问题。 那再问一下啊，这本书，那么它在出版之前啊，你们对它的销售应该有一个预估。那么实际上的销售和你们的预估是吻合的，还是比你们的预估要好呢？ 超出我们的预期。 好，刚才是谈到了中国门阀大族的萧王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认识，全新的角度去了解啊唐朝之后的这样的一些门阀的情况。那刚才说到的第二本书，我们就回到了现代中国。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这是副标题。嗯， 对。那么这本书呢，刚才也讲过，它实际上是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作者奥斯特哈默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是他早期的一本著作，实际上是20年前写的。那么他当时呢，在我看来，他在这个中文版序里面讲到这本书诞生的缘由，在我看来呢，是德国出版社给他的一篇命题作文。因为他实际上是德国出版社当时策划了一套书，叫《20世纪的历史》，就是请每一位历史学家选择一个日期啊，来讲述啊这个他所选择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历史发展的变化。那么因为当时对，因为当时奥斯特哈默呢正在研究的是这个中国历史，所以他呢，他的领域是中国史的范围。那么他在选择这个时间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本书我们选择他成为好书的理由啊，就是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五卅事件作为一个起点。他说他当初最先想到的是五四运动，但他后来觉得五卅运动更能够代表。这就是说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这本书讲的是说从五卅运动开始中国的这种叫现代的历史吧，正式拉开了序幕。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讲，民族主义是推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主动力。那么这个主动力呢，在五卅运动之前，它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没有进入实践。 哦，这是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层面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实施到了全社会。 对，就是从这个节点开始，他认为中国呢真正的进入了现代的历史发展的进程。 哎，如果我们像前面说到的中古门阀大族的萧王一样那么他的其实的一个视角是给我们大家呈现了刚才说到的是中国的五卅运动。如果我们去对应欧洲欧美的话，那么当时的巴士底狱事件其实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五卅运动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 对，就是对于法国巴士底狱这个对于法国历史的进程的这种影响和中国的五卅运动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这两者是相似的。 所以啊，就是我刚才在前面也说到了甲骨文的书呢会带给我们比较新的视角，就是如果我们去回顾他们书里面的内容，可以看到这些西方的作者他们在写中国历史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相对应的一些国外的历史事件来做参考，来 通过国外的历史事件的一些经验啊、教训啊，或者说他们的结果，来给中国的读者或者说中国的事件有一个更加，我觉得应该是另外的视角，让大家了解当时的整个情况。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国外的作者写中国的历史，他的优势在哪？他的劣势当然就是说他对中国历史了解的没有那么深刻，是吧？没有那么详细。 对， 但他的优势在于说他可以站在一个啊欧洲的视角，或者美国的视角，或者日本的视角，或者说他站在一个全球的视角来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我觉得很多中国作者也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更早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作者更多是从自己本土的意识出发来分析啊，描述这样中国历史啊阶段的某一个阶段啊，就很少从一个外部的视角或者更高的全球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国外的这些作者他可能带给我们更多的这种啊，从另外一种不同于中国本土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这样一个。 没错没错。那我想呢，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的这种国外作者啊，已经远远脱离了我们以前认为的日本的作者。其实以前的很多的日本的这样的作者，或者说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他们很热衷写中国的东西，比如中国的甲骨文，他们写过文字的演变等等，包括中国的很多的不同阶段的历史的研究，以前呢是日本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特别多。那么现在呢，其实最近两年特别大热的《人类简史》的作者，那位以色列的啊，年轻的这个，很多人说他是跨界的全才，跨界的怪才啊。那么其实他也研究了很多的中国历史，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本书《中国革命》的作者约尔根奥斯特哈默，其实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非常深的研究。现在已经是欧美的很多的学者在更多的研究或者说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时间段了。 对，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在世界的地位啊，我觉得这是决定性的啊，因为就是说对于国外其他国家不得不要更加的来了解中国啊，那么相应的学者其实也是这样的。 哎，正在播出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的年度好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惴惴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美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假如能相逢和遇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的年度好书。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资深编辑出版人、甲骨文系列的创始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段其刚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份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书单呈现给大家。那么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些书的上榜的理由，在段先生开始介绍之前啊，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样的五本好书，分别是第一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系列的图书啊，是刚才谈到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第二本《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第三本我们刚才说到的《南京1937血战危城》；第四本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第五本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其美国对越南的干预。哎，段先生，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第一本和第二本，说到了中国中古门阀大族的消亡，也说过了中国革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了时间点啊，到了1937，南京1937血战危城，这本书为什么上榜呢？ 这个南京有三期，实际上我们今年其实也是赶巧，因为我们的书有一个翻译的周期，其实我们在这本书的做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实际上2017年是这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周年这个其实那个包括那么习近平主席也去到南京啊。那么南京有三期这本书呢，我们这个出版的时间恰巧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当然我刚才其实介绍过，就是南京有三期这本书它并不是直接来写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只是在最后的阶段书的末尾其实写到了这样一段内容，但它实际上更多讲的是在大屠杀之前的淞沪会战之后，大屠杀之前的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呢，它跟这个淞沪会战不一样，淞沪会战是一个阵地战啊，南京保卫战是一个运动战，更多的啊有这个空军的介入啊，是一个很快速的这样过程，但是它的这种就是惨绝轮环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比其他的要差。那么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不少这样的著作。那么刚才讲到，其实国外的这个作者的视角，他更多的这本书的特点实际上就是他运用了相当多的西方的这种外交官当时在这个南京驻扎的外交官包括一些平民，再一个呢就是日本士兵的这种日记他大多数是运用了这样两方的这种资料来还原当时的这种惨状当时中国人民这个抗击日本侵略的这样一种斗争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跟我们国内的学者写的书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说，它从这个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这样一种视角，不是中国人当时的一种记录，而是西方的包括日本当时侵华的士兵的一些日记通过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讲怎么说呢，就是说国外的这种作者写这样一种中国的历史，就是从一个更多元的角度更全面的视角，让我们对那段历史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能够更加的走进它，了解它， 相对更真实的这样一种状况。 如果啊，大家细细的翻开这本书来去阅读的话啊，从这本书当中，其实刚才段先生也说到了啊，1937年之前的淞沪会战的战争的惨烈，我不能够去描述战争有多么惨烈，但是只告诉大家一个细节。那么当时中国部队的用的枪的射程和日本人的武器的射程是远远不能够相比的，相差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相差10倍都不止。那么不论是从武器的这样的射程来讲，还是杀伤力，那么都是相差非常大的。大家来去想，这样的两支，在我说的装备啊，咱们先不说这个训练，不说这个指挥的这样的能力，在装备上相差数十，应该能说到十数倍啊，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军队去作战，而且其实当时中国军队还取得了一些胜利，大家能够想到那样的一场战争是何等的惨烈了。好，我们继续来盘点年度好书。刚才的时间点是南京1937，那么下面就到了中国1945，副标题是中国革命与美国的选择。那么这本书的上榜理由又是怎样的呢，段先生？ 那么这个中国1945啊，实际上呢，这个本书讲的内容啊，其实在包括在西方，其实有特别是在美国啊，有很多的争论。它的核心实际上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在中国这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中国内战当中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在美国内部其实有很多争议。争议的点就在于当时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呢，有一批这个所谓的叫中国通啊，或者是啊，对中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批人。那么这批人呢，当时总体上来讲，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也去过当时的延安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啊，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也都曾见过这些人。那么当时他们对美国其实有一个政策的建议，就是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啊，对中国共产党啊有更多的帮助。啊，不要只把这个赌注放在这个蒋介石国民党这一派上面，啊，但是呢，所以最后就是，因为最后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新中国建立了，所以当时美国呢就有一个争论是说，啊，美国的决策者没有听从啊这些中国通的建议，导致啊把赌注压在蒋介石国民党这样一个比较腐败的啊，然后被人民所厌恶的这样一个政党和领导人身上，结果导致了美国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没有办法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啊，对于后来啊中美关系的这样一种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讲一种负面的影响。啊，他们有这样一个意见。还有一派的意见是说，啊，当时美国应该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情上做得还不够，做得不够，力度不够。如果力度更大的话呢，可能国民党就会取得中国内战的胜利。所以在美国内部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种争论在的，直到今天，啊，也仍然有这样一种争论在。那么这本书《中国1945》啊，伯恩斯坦写的这本书呢，它的核心的观点就是，中国革命或者中国的结局完全不取决于美国是怎么来做的。他认为美国当时是接近共产党也好，还是更加的支持国民党也好，并不能左右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中国自身决定的啊。那么中国自身决定，那么这里面就体现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当时啊在内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共产党他对就是说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国民党的腐败所导致的他在共产党的这个作战过程当中啊他的节节败退，这个是决定性的，不取决于美国是怎么想，美国怎么来做。当然美国怎么做啊，没有跟共产党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当然对他来讲是一种损失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无论怎么样啊，这个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变化，而不是美国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 虽然作者的观点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来回顾一下，不论是1945年的中国，还是之后啊1946年的东京审判，包括以后的很多的和二战相关的系列，那么其实美国政府始终是站在美国的这个角度，美国的国民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角度来去来去应该叫执行后面的一系列的内容，包括 包括现在其实也给中国制造了一些麻烦。 对，就是这本书实际上他也讲到，就是说当时美国的这样一种抉择，实际上也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美的关系。 最严重的就是1945年，这个二战结束，然后紧接1946年的东京审判，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日本当时得到的那样的一个审判结果，其实和美国的很多的做法不明确、不明朗，甚至他们有他们的企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 好，刚才呢是说到了啊，这样的四本写完全的写中国的内容的书，其实接下来这一本啊，虽然不是完全写中国，但是也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五本《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非常长的一本书的书名。 对，那么因为越南呢，实际上中国人对这个关于越南的历史都是还是有怀有很大的兴趣的，因为它是我们的邻国，而且中国跟越南历史也很复杂。那么这本书当然它的主角不是中国啊，主角呢是讲法国、美国啊，还有越南。那么这本书它的核心实际上刚才也介绍过，就是说它讲的是美国如何一步步的陷入越南的这个泥潭。 对 啊，而且作者写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兰西本身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在越南也是一个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对法国啊，在越南的这种殖民对法国自身啊是消耗了法国相当多的这种啊，无论是他的这种物质的消耗还是他的这种外交资源的消耗都相当大，但是美国呢恰恰是走上了法国的这样一条老路，他是在帮助法国的过程当中自己接替了法国的这样一个角色，陷入了越南的泥潭。 其实是令人很疑惑的一个问题啊，法国就在前面，就真的是他的前车之鉴，而且是非常新鲜的前车之鉴，他就一步一步的跟随其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跟随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出现呢？其实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这本书啊，实际上是挺厚的，将近1000页的这样一个 上下 大部头，对，这样一部大部头，它作者实际上就是分析了美国为什么一步步的走进了这样一个过程。他讲了，就是一开始美国呢是援助法国啊，他希望通过法国来实现他在越南的利益，但是法国后来就是已经支撑不住了，那么美国呢接替了法国，但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只有啊美国啊还有法国，那么其中后来还有苏联， 对 啊，也包括有中国，然后就是越南本身它这个南北方的啊这样两个政府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本书作者实际上就是想了啊，如何在众多的这种啊这么多国家啊，包括越南本身的南北方的这种啊纠缠当中啊，这种啊利益的啊外交的政治的这种各种啊不同的考量下啊，这个越南如何一步步的，美国如何一步步的啊陷入了这种越南的这样一个战争的泥潭。当然，在这本书写的这个结尾处，还没有体现出来越南是一个泥潭啊，但是后来其实证明了越南对美国来讲，越南战争就是一个梦魇。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渔记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来盘点的是甲骨文系列的2017年的年度好书。前面呢，段奇刚先生呢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好书的书单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这样的五本书他们的上榜理由。其实啊，在大家听过了这样的五本书的一个上榜理由之后，我们大家还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这五本书都是和中国有关系的，是不是？所以你们的年度好书必须要评选有一条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是这样的吗，段先生？ 那倒不是啊，主要是因为我们确实在2017年我们出了这个好多本关于这个中国题材的啊，那么自然我们在选择好书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些题材的，而且确实对于中国读者来讲啊， 外国的作者专家来写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国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 哦、 啊。在相对从销量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这几本书卖的确实也不错。比如说像《中国1945》，我们在17年当年，我们4月份出版，我们当年就已经加印过三次，啊，我们的当年的销量已经到了30,000册啊，这样一个，对于这种啊比较稍微艰深一点的社会科学历史类的书来讲，这是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近几年来讲，我刚才一开始我其实介绍到，近几年呢，我们比较关注啊海外对于中国历史的这样一种介绍的书籍，我们从中选择了啊一些我们看来不错的书来进接到中国来。那么17年是我们啊出版。从这个比例来讲啊，就是中国史占的比例最大的、 嗯、 包括我们的秦汉帝国呀，我们还出了一些啊日本作者写的中国历史的书、 嗯、 啊，所以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大，所以在我们选择好书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关于中国的也就这五本书里面，当然战争的余烬实际上是远一点，但是其他四本确实都是关于、嗯、啊中国史的这样一个著作。 我觉得特别高兴啊，原本啊我以为我喜欢这个外国人来写中国历史啊，这样的一个书籍，其实并不是有特别多的同道中人，但是没有想到啊，刚才呢段先生这样的一个介绍呢，告诉我啊，原来有好多人跟我有同样的爱好， 相当多，相当多。 我们大家都想看看不一样的中国历史，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也觉得说，当然有读者也反映说，有些人不喜欢啊，他会觉得说，比如说这个中国革命，有人就反映说，哎，这本书我感觉就是像一篇论文呀、啊，然后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价值。当然第一个我觉得对于这种价值呢，个人有个人的反应。比如我们有一个媒体的这个朋友对这本书的评价又特别高，他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版的万历十五年，那这个评价在我看来就相当高了。 哎呀，人家的看法比我悠远深邃的多。一会儿我告诉您我的看法。 对，但就有读者就说是一篇论文而已，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不论是中国史还是其他的书，我觉得读者在看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啊，更应该抱有一种就是我从中哪怕看到一点我原来不知道的，或者说对我来讲有启发的东西就够了。你其实很难期望某一本书能够给你带来全面的，然后对这个事件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个是个人的理解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那么作者我刚才讲了，国外呢他总是从他自身的那一个视角来出发，他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来写。 没错没错，我因为也看了历史书很多很多年了，我自己啊觉得看历史书就是在做一个工作。小的时候段先生有没有做过手工，就穿珠子？ 我没有。 对，可能这个事情啊女性会做得多，就你在穿珠子啊、嗯、那么可能呢你这个时候需要一粒白的，那个地方需要一粒黄的。那历史书呢，我们大家因为没有，前面段先生说的特别好，没有任何一本历史书能够让你完整的了解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书啊，都是我们的这个穿项链，这串这个项链当中的珠子。那么大家呢在穿的时候，可能你需要这样的一颗，可能你需要那样的一颗，但也可能啊在甲骨文系列当中的那些图书呢，就把你缺了很久的那样的一颗给补上了，很快这串珠子就要穿好了。给我的每次都是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你理解的太形象了，我觉得我说那么多没有您这一句话解释的更好。 我这就是小学水平穿珠子手工课。 您这个通俗易懂，我觉得确实是，就像您刚才说的，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在看历史书也好，看什么书也好，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对，我老差那一颗、比如说深蓝的或者浅蓝的或者淡绿的，老没找着，在你们的书里又找着了。 当然我觉得对，就是读者对书的批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我们也欢迎，作为出版者来讲是欢迎读者给我们提出具体的这样一种批评意见的。 哎，大家啊去关注一下甲骨文的公众号，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当然也有前面啊刚才像段先生说的特别喜欢他们书的粉丝在那使劲夸，但也有很多的读者啊，我真是觉得现在读者水平特别高，比如指出了你们翻译当中的问题，插图当中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多这样。 我现在这么说话、你不觉得是给你挖坑吧？ 没有而且我真是这在这里面非常真诚的说，我们很多书因为我刚才讲过，比如中国1945，我们当年我们就加印了三次、其实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具体的指出，无论是翻译上的错误还是编辑当中的问题啊，这样呢我们在加印的时候或者我们再版的时候，我们都及时的能够把这些错误修改过来啊、然后给后面的读者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这样一个版本。 现在其实跟甲骨文跟段祺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联系很方便，你们的公众号可以联系，还有你们的微博，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联系你们吧。 对，我们这个因为微信公号最近我们人手不够，更新的不多，这里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的微博啊。微博呢我们的名字就叫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一下，然后关注我们，因为我们的微博呢跟这个读者的互动是比较频繁的啊，然后读者呢大家可以在上面给我们提各种各样的意见。 哎，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能够听到啊，段先生是一位特别实在的资深的出版人。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甲骨文系列在去年，在2017年并没有出版特别多的书，但是呢，也是把优中选优的一些书，通过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来跟大家分享。在节目的后面又说到了，关注微博，别关注公众号，人手不够，你们都拿了人手都去印书了是吗？ 主要的精力在编辑书上面。 其实啊，我想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心一意的一群做书的人，才能够把前面我们说到的啊，内容也好，颜值也高的书，历史书带给大家，也才能够从更多的不同的角度，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我们人类所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哎，节目只剩下短短的一点点时间了啊，因为我们节目呀、有一个惯例，就是要分享精彩内容。咱们今天谈到内容其实都非常精彩，也都特别多。如果非要您来分享的话，您想把哪的一点内容带给大家呢？我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了。 我觉得其实每一本都 是你的最爱， 对 我知道， 对对。但是，我选一个中国革命吧，中国革命，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从我 中国革命1925。1925年5月30日上海这一本哈， 对对对、大家可能在我来做几次这个不多的几次节目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我对这个奥斯特哈默这个作者的这种喜爱啊，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不代表读者的啊，读者可能对他没有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奥斯特哈默，我觉得他最大的魅力真的是逻辑的魅力。大家看他的书，你不要期待你要看到很精彩的故事啊，是要说你体会他逻辑的魅力。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讲，吸引你的书，对我来讲两种，一种就是故事性特别强，像地中海三部曲那样，就是他的故事性吸引了我。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作者逻辑的魅力打动了我。 如果大家看奥斯特哈默的书的话，我想你从开始看序的时候就已经被他吸引了，不仅书的内文的逻辑性强，那么我觉得他的序的啊故事性和趣味性也非常强。 对对，那么给读者简单 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的亮点吧。 啊， 中国革命1925年。 对，我觉得就读这个正文的第一段啊，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在这个书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这段历史。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写下这段话的作者所表现出的远见，在英国外交部官员当中是罕有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五卅事件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跌宕的历史，中国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在逐渐倒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派学生的领导下，群众性示威活动在城市中展开，其激情澎湃的程度，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也展示了当时的这样的一场啊，中国大革命的，应该叫群情澎湃、精彩激昂的景象。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啊，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段祺刚先生和大家来分享2017年的甲骨文系列的年度好书。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结尾的时候了，结束语，一句话的时间啊，留给段先生。 那么非常感谢啊，这个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啊，喜欢